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好，不過新年同大家見面啦。咁大家知道啦，而家大約十二月，其實就已經係一年之將會結束嘅時間啦。咁喺咁嘅時間，通常我哋都會做少少回顧嘅 盤點啦， 盤點係咪？ 我諗唔止做一次添，因為咧，即係我哋會揾到，即係揾到一啲係科學同科技兩者之間都有一啲年度大突破，咁我哋就都會分開去即係兩集嚟講啦。 嗱，不過但係頭先你嗰個講法咧，我就會補充少少啦。其實而家係2017年咧，我哋主要都係喺睇到科技嘅突破， 係 唔係科學嘅突破係嘛？呢個就所以大家就如果太過即係如果係話單係講科學咧，就唔係咁多有突破性嘅嘢可以講俾大家聽。但 其實都有的，不過就要那些東西抽象一點要解一解咯。但如果你說科技的話，我容易即就可以大眾化一點講給大家聽， 而且大家可能那個關心的程度呢就會比較密切一點， 我怕大家熟過我正用緊，因為有些是用緊 的，用緊的嘛，是吧？但有一件事呢，就我想我們首先要講先，就是呢美國現在軍方呢就漏了一份文件出來，就說呢他們想解決即係呢個藥疾嘅問題咧，就用一啲比較非傳統嘅方法。咁個方法咧就係令到帶有呢啲藥疾菌嘅蚊咧，係 絕種 嚇。嗱，咁呢個概念本身咧，其實就唔新嘅。即是從來他們即想這件事呢， 其實我科學新知有講的，不過是一個我們那時候是講純粹一個小規模嘗試，就要找一些初步的實驗結果出來，而當時又未必一定是針對藥疾，但是當然了，你如果說蚊患，蚊最殺得人多，即最容易殺死人的一個途徑就是帶藥疾。 大家呢個由蚊本身冇問題嘅，佢帶嘅菌有問題。 佢帶嗰個病原體，即係我哋都提過，就係話咧，世界上乜嘢生物殺人最多呢？我開頭估係人啦，咁但係原來唔係嘅，蚊殺人最多嘅，每年都係蚊殺人嘅數量最多，就係因為藥疾嘅緣故。 咁呢個嗱要即係再提翻啦，即係細路仔咧，好多時就係好直覺，甚至大人都會有啦，就係最。 凶猛嘅 野獸先就殺得人多，其實就唔係嘅，所以大家就唔好走去話講啲咩理由要殺獅子、老虎或者啲大嘅動物，其實佢對我哋殺傷力好低嘅。 係 咁但係咧，反而一啲越微細嘅生物咧，對我哋嗰個殺傷力最大啊。咁講到尾咁，譬如病毒啊、細菌啲啊，殺傷力最大啦。係啦，咁但係呢個我哋唔多講，我淨係想講一樣嘢就係咧。佢而家用呢個技術，聽講我都係用一啲最新嘅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嘅技術。這個你可唔可以解釋少少？ 嗱，佢個原理好簡單嘅，即係就係我養一堆蚊，佢咧帶本身帶嗰個基因咧，就係佢同出邊啲蚊去繁殖嘅話咧，交完配之後就繁殖唔到噶啦。即係基本上咧，你可以話佢放一堆蚊出嚟，去滿足咗啲蚊繁殖嘅慾望，但係佢就冇咗呢個咁嘅功能。而且就係希望咧，就係呢一個咁嘅呢啲不育嘅蚊嘅 population 喺成個蚊嘅環境度能夠不停地去助長咁樣咁所以首先就係你要做一批咧，就係話不育嘅蚊出嚟咁啊，即係你話如果我唔用蚊嚟做例子，講用人做例子，可能你突然之間發明一大堆。即是一堆性交的機器， 不是變咗大部分人都是同性戀啊！繼續去一去嗰個畫面嗰度啦。咁嗰個新聞咧，其實就唔係太長嘅啫。但系咧，我覺得即係佢可以講嘅地方咧，反而就唔係純粹頭先我哋講嗰個技術，因為技術本身我哋都唔覺得話有啲咩太新，而係話咧嗰個概念 因為他而家咧，即係呢個漏咗出嚟嘅時候咧，呢個係透過 email 嘅。其實我又唔會話係漏噶啦，因為嗰陣我哋科學新知講嘅時候咧，佢已經係話係小規模嘅嘗試。咁、你而家可能啊漏嘅原因咧，佢可能係比較界定就係、是，我哋要再廣泛討論一下，要唔要更加大規模嘅呢樣嘢啦。咁啊，於是乎就有個咁嘅消息就走出嚟啦，就唔係話一路收收埋埋，然之後就漏爆料咁樣爆出嚟啦。 嗱，咁但系咧，佢呢個即係一個好明顯嘅大家會質疑嘅地方就係、是如果真係冇咗蚊之後，對我成個生態嗰個平衡有啲咩嘅改變啊？咁呢樣嘢其實冇乜人俾到答案嚟大家。 因為又咁樣講我哋從來唔會咁樂觀，就認為自己人類咁犀利咧，可以整隻不育蚊出嚟就消滅到啲蚊。更加大問題喺邊咧？就是我哋無法預測到我哋製造呢批不育嘅蚊嘅時候，對成個蚊嘅生態會有咩新嘅變化？會唔會佢哋你以為即係等於其實你用嗰啲任何藥物一樣啫嘛？慢慢個生物演化就會 develop 咗一個抗藥性出嚟。你咁樣整一堆不育嘅蚊出嚟，會唔會佢哋令到成個群體一個調節，甚至乎最後基喺一個自然選擇之下，令到揀咗一啲？繼續有更強繁殖能力的蚊出嚟咧，即係一個我自己都不清楚乜嘢基因機制或者基因變異，或者甚至乎我哋改造咗嘅呢一批蚊放出嚟呢批蚊，佢會唔會有啲我哋意想不到嘅副作用咧？需知道就係話咧，其實咧任何基因改造嘅嘢咧，用一個好不負責任嘅粗略數字去同即係大家咁樣去講下，就係、是、你其實有可能就係改咗一個咁嘅基因嘅對咧，嗰啲叫 base pair A.T. 啊，同 C.G. 嗰啲咁嘅嘢咧，即系喺个 D.N.A. 入边啊，可以带嚟36种变化咁样吓，即系可能系讲紧种咁样嘅数量级嘅。咁所以最后出嚟嗰、那个基因嘅变化，令到成个蚊嘅群体会唔会有啲意想不到改变？我哋唔清楚，系好系坏，我哋唔知道。其实呢样先系最恐怖。 系啊，咁同埋咧，佢入边提到這個呢个咧，就嚟自一个叫 Jason Group 嘅。咁呢个我哋喺神秘即系当其时咧，其实我哋已经揾阿陈志仁博士上嚟讲噶啦。呢、个由越战嗰阵时候咧，其实已经系揾一班科学家咧去谂一啲美国军方需要解决方案，有一啲透过科学严格嘅科学嘅研究去俾意见嘅。 吓、话你话呢啲咁嘅Agent Orange 嗰啲落叶数关唔关佢哋事啊？ 冇咁低層次，冇咁低層次， 冇咁低層次啲喎， 佢應該高好多，因為佢哋其中一個即係最著名嘅人物，應該仲未死嘅，但係都已經年紀相當之大嘅啦，都退咗休嘅，就係 Freeman Dyson 啊嘛。 Freeman Dyson 係啊係啊嚇，咁當其時得要揾你嘅原因就係因為就想你講講佢哋嗰種心態啊嘛。咁而家就即係佢呢度俾個人名出嚟啦 ，Gerald Joyce 啦，咁我未聽過呢個人嘅，但係都。即係應該喺科學界入邊都唔係二打六嚟㗎啦，因為佢而家喺個 Jason Group 入邊咧都係坐 chair 嘅嚇咁呢筆我哋唔係太詳細講啦，我哋只出嚟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即係我喺呢類新聞入邊咧，其實我哋睇到一個好共通嘅情況啊，就係咧每當一個新嘅科技或者新嘅科學嘅發現，如果人咧係唔經過好詳細嘅思慮咧去做咧。好多時嗰個後果咧，並非佢哋最初諗咁簡單。 係啊，一啲好簡單，即係個以前去嘗試做一啲叫生物叫 biological control 即係希望係用呢一個相生相克原理嚟去希望某一種引入新物種嚟治療一啲有害物種咧，其實就已經出咗好多事啦。咁而家會唔會從同樣嘅故事嘅基因去出現咧？咁嚇，咁但係即係喺呢一個咁嘅蚊嘅例子嚟講咧，又佢迫切性喺度，因為其實亦都喺今年度開始就有其實越南嗰位置。就 report 到越嚟越多個超級藥疾嘅情況、超級藥疾嘅意思就係話咧，即係先前 傳統嘅 係啦，先前屠友有諗嗰條橋咧唔得啦，即係開始係對於嗰個青蒿素有抗藥性，咁啊，即係所以我哋要急切即去發展另外一套嘅方法嚟去制止呢個藥疾嘅傳播。 又係嗰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然界永远都是比我哋领先一步嘅。 系啦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就转入个正题啦，就系继续你翻翻个正常嘅画面啦，就系我哋今年啊，即系喺科学同埋科技上咧，有冇嘢可以 是認為是突破來的？ 我在這裏點即幾個出來講，其實今年在就算年中，不要說年尾，即是年中都開始有人去確認到有幾個是在尤其是科技那裏的大突破。咁又咁啱得咁巧，其實有一些我們是有討論過的，咁而家可以趁住12月咁可以重溫少少啦。咁總結來講呢，就是其中一個叫佢叫reversing paralysis， 即是咩呢？去嘗試逆轉呢個人類癱瘓嘅情況。咁又記得啦，我哋喺即係今年度，我都唔記得係年頭、年中定年尾嘅某一集嘅科學新知度，亦都有提過，就係話咧，我哋開始去介入呢個人，甚至乎係腦神經，甚至腦脊髓嘅一個做嘗試做一啲好比較精準嘅嗰啲手術式嘅一啲嘅engineering 啦，我會咁講。我仲記得當時嘅 case 就係話咧，係嘗試去擺一個電極去注入去呢一個嘅腦脊髓嗰度，然後咧就不停去為佢提供刺激，嚟從而令到呢個病人咧係甦醒，甚至乎係即係植物人啊甦醒咗，甚至乎係令到佢個癱瘓情況舒緩咗，而且就係啦，去施展呢啲咁樣嘅外界插入腦入邊嘅呢咁嘅刺激咧，出嚟個效果係遠遠好過你就咁將個植物人咧攤喺度嘅嚇。咁你會睇到就係由呢一度即係再即係擴展翻，原來喺今年嚟講咧，人係更加係即係科學界啊，更加大膽地去介入腦同埋脊髓神經嘅呢一個範疇。即係又記得喺幾個禮拜前仲講話有個換頭手術啊，咁即 係流啦嗰個。 其實你問我就覺得好流嘅，因為就算專業嘅醫生都講翻，就係你點樣搞掂你嗰、那個脊髓神經嗰個接駁。 所以我哋冇講啊，我哋 講都費事係咪？就係因為我哋其實今日先今年啊，先叫做咧去勇於去做一啲。即係突破性嘅進展，嚟去開始咧，令即係嘗試促使翻，就係話咧，嗰、那個腦神經同脊髓神經嗰個接駁，或者去揾一啲另外方法，令到就算斷咗都好啦，我哋去嘗試揾另外一啲外加方法嚟接通佢嚇。咁、其實即係呢條講嘅言之尚早啦，就係話咁，我哋而家係咪純粹就係任何嘅？全身癱瘓的病人都可以呢度喺個頭度搭條線落去個背脊度，跟住就可以行得走得咧。咁未去到呢個地步住，但係起碼就係話嗰種開頭嘗試嚇、一啲好粗略嘅嘗試，令佢接通咗，有一可以俾一啲簡單嘅指令，或者甚至乎係透過一啲刺激嚟促使到佢哋康復溝通呢一個咧，就隨住我哋而家可以做到更加精準嘅手術。而且是一些更加精細的 electronics 可以接通了我們的腦的系統之後，就又不可能就變成可能，所以會說2017年都算是一個對於神經一個叫神經 engineering， 尤其是對於人類神經治療的 engineering 是一個突破的年份。 那可不可以稱之為這個 neuro engineering？ 我又唔敢講去到 咁大。我首先要 check 有冇呢個名先，我而家就你 因為而家就好即係好功能性嚟講嘅，就純粹就係將一部分同一部分接翻通，令到佢嘗試恢復呢個功能，即係真係將呢啲咁樣嘅神經當做電線。但係你係咪話介入到一個咁細嘅層面，喺每一個 neuron 或者每可以喺做到一個好仔細嘅一個 engineering， 我又覺得未去到啦。咁所以呢度嚟講咧，佢用個標題就係一個叫 reversing paralysis， 係去逆轉呢個癱瘓嘅情況咧。我覺得比較準確地去講佢哋嘗試即係企圖做緊嘅嘢咯。 頭先查過講個字係有嘅，而且好快添。 咁佢即係暫時預期啦，就係話如果今年係一個突破性嘅年份嚟講咧，可能真係未來都要講緊10至15年啊，先至真真正正去提升嗰個技術同個嘅精準嘅程度，令到我哋咧可以用人嘅工程嘅方法嚟。去跳過或者甚至乎取代了我們由腦至到我脊髓神經之間的接駁的那套系統。 但是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我的看法就那個速度呢好視乎呢現在特別是美國啦還有其他國家呢他們投入的資源有多少。但在這個問題上面呢，我覺得呢美國軍方是有他們投資的動力在這裡，就是那些戰後復員回來的軍人，但問題呢這個不是一個很足夠的 incentive， 因為打完回來這班人是沒什麼 say 的，所以呢可以做但未必很快， 另外就有一個再即係長遠少少嘅咧，就係話咧，成我會話成個地球其實都面對緊一個人口老化嘅問題，其實係尤其是喺一啲已發展嘅國家入邊，情況更加嚴重，甚至乎一啲未發展曬嘅國家，你就算睇中國大陸，佢個人即係因為佢個人口政策令到人口老化，面對非常大嘅問題。咁安老成為一個疑難嘅時候，同安老照顧老人家相關嘅一啲科技咧，其實就好重要。 咁呢個有一個相關問題就係、是、而家大家知道啦，譬如話要啲老人家佢有病嘅第一樣嘢，第一樣嘢就係你要照顧佢人本身，都要花好長時間啦，動一動可能講緊係24小時啦。有冇可能喺呢個問題上面係一個全自動嘅，即係透過所謂 AI 加？ 有人去諗呢啲問題啦，你就係好簡單一個外加嘅骨骼、或者純粹係可以用一個用腦嚟控制一個機器幫助你去行路。我就嚟跌親啦，你唔好俾我跌親咁樣，一個咁簡單嘅機器，而家仲要係一個好精巧，可以喺好小範圍用，香港劏房都用得嘅咧。咁呢個就真係即係人類文明大改進，即係呢條就咁樣吹啦。但係你話未來嚟講係即係呢啲咁樣嘅，無論。腦神經即係腦同埋機器溝通嘅界面 ，brain 嗰個叫做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啦嚇。咁另外仲有嗰個外加嘅嗰個機械系統，咁其實都係有嗰個人類生存嘅需要喺度咯。 係 OK 好啊。咁嗱，如果講開呢個問題咧，你覺得今年咧，即係最如果科技上最你自己覺得最大嘅突破，其實係邊幾項？ 嗱，我數多呢個可以數多幾樣嘢嘅，即係我自己情有獨鍾就一定係科學嗰啲啦。但係我在此之前，我就抽多幾個係同科技有關嘢嚟講啦。咁其實喺我呢個資料入邊，佢亦都有講嗰啲自動駕駛系統。但我覺得就可以即係可以再放長雙眼睇下出年又會有啲咩。 喂，但係呢個題我係想問你喎、，Google 喺度度緊嗰個冇司機嘅車嗰嚿嘢，你覺得成功機會有幾高？ 喺美國， 因為你揸車嘛，因為你揸車 喺美國成功機會好高嚇、即係始終就係對於一啲比較簡單低密度嘅系統咧，就好容易會成功先。 即係起碼唔係玩碰碰車啊！譬如你嗰個大家 而且仲有你可以假設就係個有少啲人喺度，突然之間好 irrationally 咁樣過馬路嘅咁樣嚇。咁你最終極就係你挑戰好似即係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嗰啲咁樣係，即係喺旺角嗰啲逼車即係塞車系統，喺即係嗰度你都搞得掂 嘅。嗱呢個以我理解咧就咁樣嘅。嗱你譬如而家喺嗰啲所謂大型嘅交通運輸嗰度咧，其實都可以開始做噶啦。 係 地鐵。即係我諗已經可以係諗緊呢樣嘢。 係地鐵嘅 地鐵係諗緊㗎啦。 唔係諗緊啊！地鐵而家都係自動駕駛系統嚟㗎嘛。個司機係上去睇機嘅啫嘛。 睇機啊！ 係啦，係睇機啫嘛。 未必即係去到 某即係佢必要時候先至 override 呢個系統啫嘛。 未必一定要去睇機添。美國嘅高速公路，長途高速公路，你睇嗰啲即係一望去到嗰啲咧，其實嗰啲係我係全力支持唔好用司機，因為嗰啲交通意外嗰個 意外率係低啲嘅，其實係而家可以做到意外率係低啲嘅，但係即係可能你即係有啲中意揸靚車嘅人，即係中意跑，即係自己玩車的人，梗係唔中意呢啲嘢啦嚇。咁但係呢個可見將來即係。我自己嚟問我嚟講，好似香港嚟講比較遙遠，因為香港嘅情況比較會複雜一啲。但係即係譬如喺一啲呢啲咁嘅前瞻性文章嚟講咧，都係講緊5至10年嘅時間。尤其是可能你諗緊嗰啲穿州過省嘅長途巴士啊呢啲咧，其實就好容易係引入呢樣嘢先。係 啊，係啊，佢實際上係將一個即係所謂你自駕嘅變成一個即係集體交通工具。佢集體意思就唔係大家一齊 share。而係話佢係一個 centralized 控制咗嘅， 係啦，係啦。咁而家你參考翻飛機嗰個經驗、就係其實飛機係一啲好即係喺大部分尤其是長途機啊嗰啲過程入邊，係嗰、那個 機師都唔使揸 嘅，個機師唔使揸係睇機嘅啫嘛。係一啲 critical 嘅情況，你準備起同落啊，或者遇到啲不穩定嘅天氣情況，你就最緊要係睇有人去睇實嘅啫嘛。咁呢樣嘢就我估喺即係喺汽車度會有類似情況出現啦，就喺啲長途駕駛嘅時候咧，就真係會有嗰個機器嘅嚟去介入嚇。咁、即係呢度即係因為我哋有好幾單料咁，我唔會即係單單好詳細咁講啦。但係呢個我真係想特登再講多少少嘅，就係、是、嗰個面部識別系統嘅應用嚇。喺今年咧，即係呢個亦都係佢成個 list 入邊咧，唯一一個咧係專講係由中國係帶起嘅一個潮流，面部識別系統嚇引入去呢一啲smartphone apps 裏邊， 即係話照。 咁咪識機著機。 係啦，咁佢呢個專係講嘅就係一個支付系統，甚至乎借錢系統。咁所以就 咁冇得走噶咯。 咁啊，總之係透過面部識別嚟去做呢樣嘢咁嘅樣。咁就於是而家一次係做到好大嘅 scale 啦，而且就係可以係去認嗰個嘅人嘅樣，邊個亂過馬路啊呢啲咁樣嘅嘢啦。 咁而家回鄉證嗰個算唔算係咁樣？ 你又回鄉證？ 回鄉證而家咁啊！嗱，如果譬如喺香港呢邊， 咁嗰啲都算係㗎啦，嗰啲算係㗎啦。咁你都真係睇到你撳嗰個回鄉證自動過關，睇到面部識別通過呢啲咁樣嘢啦。 咁但係呢度補充一樣嘢咧，就係、是、喺香港就淨係個手指模啫，喺嗰邊咧就要加埋呢個面部識別咧。咁大家要諗下個原因係咩嘢啦？ 即係喺呢樣嘢嚟講啦，佢都會講話係今年一個大嘅 breakthrough 咯。咁大家亦都即係唔陌生啦。喺即係近呢幾個月咧，嗰啲大陸自己公開嘅一啲即係發布嘅新聞消息嗰度講啦，就講自己嗰套嘅即係點樣睇住啲監控嗰套系統啦。即係基本上喺大陸嘅每一個大城市，呢套監控系統已經係非常之即係仔細噶啦。去到 嗱呢、這個你可唔可以講詳細少少咧？嗱，頭先你講過就係、是、嗱，但係我哋而家只行係加個 CCTV 啦。咁但係行嗰個角度本身咧，其實佢唔係一定影到你個樣啊嘛。可能你淨係影到啲面咁樣。 會 嗱，咁呢個問題咧，其實大家如果有留意嗰、那個即係2001即係。即係嗰個農曆新年嗰個所謂蘇聯事件咧，即係當其時即係被指參與嗰啲，其實喺嗰、那個即係CCTV 入邊都影唔曬個樣子出嚟。咁我嘅疑問就係、是，而家呢套技術係咪話佢影到你側面，佢可以成個你成個掃描曬你個正面嘅樣子出嚟？ 佢嗱，始終都係你要搜集個數，要大量搜集數據啦嚇嚇。咁、即係你可唔可行性就唔係話即係可以。睇你背脊又睇到你前面，但係你係一個其實成個遊戲就是一個大數據遊戲嚟嘅、即係透過掌握你嘅輪廓，睇下你係更加有可能喺呢一剩低啲幫你做一個篩選，然之後睇下更加可能喺邊一度，最後可能 by elimination 嘅方法知道唔係呢個唔係呢個，就知道係呢幾個其中之一嚇。咁、即係成個遊戲唔係淨純粹就係講嗰個面部識別嗰個能力攞邊幾點嚟去認特徵啊呢啲咁樣嘅嘢嚇。而家其實呢一啲咧面部識別啊，或者甚至乎係捉圍。企基本上用嗰套咁樣嘅嗰套 learning 嘅系統咧，已經係喺尤其是啊，亦都喺今年啊，都出神入化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唔好 AlphaGo 啦，去到 AlphaGo Zero 啦，嚇已經係。 即係捉圍棋嗰部人工智能 係啦係啦，其實嗰套嘢本身亦都係同一啲即係 pattern recognition 一啲方法有關嘅，背後都係一套即係一套 statistics 嚟。咁、而且都係基於一個你有足夠嘅大數據喺背後嚟去支撐去揾。 呢個同我哋而家有少少差別、我成日以為就係佢係透過你嗰、那個面部嘅骨骼啦。 有呢一層嘅，即係起碼佢攞到幾個特徵，即係叫做由你個面部特徵攞到個 parameter 出嚟嚇。咁、當然你嗰個 parameter 個數量越多，就最後令到佢個運算量越大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就唔係好成問題嘅，因為嗰個已經我哋有去分析儲存大量數據能力。嘅呢個運算能力，咁、所以咧，我哋能夠做到個面部識別係更加仔細，即係我嗰陣就好唔 update 嘅資料嚇，聽啲朋友講嗰、那個指紋嘅識別都係攞幾個點嘅啫嚇，咁、然之後再 match 下去同佢啲指紋點諸如此類，咁但係而家可能你面部識別好隨意地攞13456啊，甚至乎更加多嘅點嚇，然之後就。再結合埋好多次唔同嘅場合去影到你，攞到你好多嘅相，咁然之後就係做一個純粹統計學嘅分析嘅問題。咁即 係我呢度我補充頭先你講咧，就係、是、其實佢唔係講緊話啊，你去嗰次去之後嘅佢特登要需要揾嗰一日去揾， 所以佢平時影開你知道 嘅，平時影開你㗎啦， 開你㗎啦嚇。 佢竟然可以將成個係將佢夾得埋。 其實我哋係以前好慢不經，即係都唔係好慢不經心講，我即係都講到我哋都肯定有呢一日嘅發生啦。就係咩咧？中國大陸會係首先做到呢樣嘢嘅人嚟嘅，即係呢個國家嚟嘅，因為佢係最能夠無限制地去掌控、 搜 集呢啲資料， 因為冇法律上面嗰個 冇規管嘅，即係佢哋就完全可以肆意去做嘅。 咁我明白今日想講意思啊，其實你想講一樣嘢就唔係呢個。 即所謂面容的確認的這個技術，而是說你想說中國在這個問題上面是領先了， 是領先了的， 領先了 而且是即真的叫做我們開頭就預期他會領先，但是現在去到年尾真的已經由即外國媒體那裡說的，就是說應該 是領先，這件事就由中國帶起了。 還有那個模式都是首先應該是軍方或者是所謂情報治安 系統啦，最主要的 研究，但是他研究完之後他到適當時間他會將這些技術是輸入給民間企業，民間企業的意思就是譬如手機啦，手機你可以一面你掃入去之後去認佢樣樣，支付系統啦， 係啦係啦， 身份確認啦，譬如咁你正面都要講。屋企的防盗系统都可以做呢样嘢嘅。 即系咧，我哋咧好耐廿零三十年以前已经讲嗰啲未来智能家居都话啊，扫下你个瞳孔，扫下你个手指纹，喺个科幻片咧成日都咁讲。但系点解今时今日你要发觉呢样嘢唔系流行得咁紧要咧？其实咧，我呢度又要点出一个问题嘅，就系、是、咧，我哋以为呢样嘢好方便、好稳阵，其实呢样嘢系极唔稳阵嘅。即系你稍为即系读 I T 啊，即系稍为知道呢啲保安系统，即系呢啲咁嘅 I T security 嘅人咧，基本上都知道就系话呢啲由我哋身上特征嘅俾出嚟嘅呢个所谓嘅保安系统咧，系全部好容易被攻破嘅。手指模可以被 copy， 系咪？就算你瞳孔识别，你都可以话玩个即系隐形眼镜去搞掂。其实就系、是、咁，然后就面容吓。你都可以戴一個即係頭笠面具咁樣嚇，呢啲咁，即係呢啲全部係可以被複製偽冒，而且一直都係可以喺強迫嗰個人唔願意的情況之下去解鎖嚇。咁、所以呢樣嘢就係、是、所以對於一啲真真正正重視人私隱嘅國家，其實就反而唔係確認已經認定呢樣嘢冇用噶啦、但係對於一啲覺得哇好就係要方便緊要個私隱嘅國家咧，佢就急速地發展呢樣嘢咯。 咁仲有頭先你冇講一樣嘢啦，啲資料被 hack 咗之後點算啦？嗱呢度即係結束之前咧，其實一單新聞咧同你頭先講嘅有關嘅，咁亦都係證明咗咧，就係話喺一個即係民主制度入面咧，好多人會質疑呢樣嘢。咁既然要開一去嗰段新聞度啦，嗰、個新聞咧就係、是、How white engineers built racist code and why it's dangerous for black people。咁佢亦都即係提出一個憂慮啦，你做個人個心態啊！技術人員再轉一轉在那個即係電腦的畫面上面，就是喂，他們都怕這件事、是吧？你做的人他有另外一個 agenda， 是吧？那出來的人他完全對這件事沒有任何的認知、沒有任何抗拒的能力， 是 吧、啊、所以即這裡他也有講的 fighting crime 啦，即是、 都是的，一切以一个很华丽的原因之名啦、啊就 是、但是问题就是放在美国这个也都很顺理成章的，因为即黑人犯罪的比例是高了的嘛、是高过白人的嘛、或者他被调查的那个次数一定是高过白人的嘛、是吧？那我初来看其实我看不明白，但刚才我听你讲的大数据我就开始明白了。 因为他要预先呢去、向他的目标群众搜集大量资料先。你开头你说如果你就是特登想针对这个黑人的犯罪，你那你就要在黑人找多些 sample。 是啊是啊是啊，我刚才我就因为我看的时候我 是一个统计问题来的，这个是。 我就没想到哦，原来不是。那个是先有假设跟着先去找回那个结论出来。 是。 如果你根据这个讲法就是说其实即使是这样，其实我们很多很容易将一啲所謂 prejudice 啊，啲繼承嘅睇法係變成所謂事實噶咯。 係啦，咁大家都知啦，唔好講制度唔制度啦。一啲以即係你淨係睇佢點樣去辨認恐怖分子嚟講，你再睇到出嚟襲擊美國嗰堆恐怖分子嘅樣子，都係一啲你完全超出你想象嗰啲樣嚟㗎啦，係咪？即係嗰啲咁嘅亂咁即係開 AK 啊嗰啲咁嘅人咧。 係啊，呢、這個就係、 是、冇樣睇咯，即、就、係、是、我哋用我哋嘅話講就冇樣睇嘅呢啲嘢。 好啦，咁我哋講咗少少已經即係一節啦，咁啊下一節翻嚟要快少少啦，就講緊2017年啦。 其他的科技的發展。